我们通过三段视频普及了一下关于宝宝什么时候长第一颗牙，以及口腔清洁到底应该从什么时候就注重起来。 嗯， 乳牙有多重要，刚才也讲到了，并不是说反正它也是要换走的，从恒牙开始，这是很多老人 很多现在老人都这么想，觉得说就是因为乳牙无所谓，将来会不会替换掉，所以就算长了龋齿也没关系。但你看刚刚崔玉涛老师也说了，他其实就是因为如果乳牙被侵蚀了，他会把给恒牙留的位置越来越小，所以长出的恒牙要么靠前要么靠后，所以就会牙齿不齐。 嗯，这个时段我们一会儿接着来聊哈，在这会儿结束之前我们先来回答几个问题。因为若恒这边有很多的临床的经验，有一个家长叫自寻高难度，在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平台上留言说，孩子不是先天的地包天，就家族基因没有， 嗯， 但现在总是习惯会地包天这样。 嗯， 对之后的牙齿的这个长成会有影响吗？ 嗯，这个主要看孩子要几岁。 嗯，要说一下年龄。 对，要说一下年龄，然后呢判断一下他口腔的乳牙的状态是萌出完毕了还是说正在萌出的阶段。如果是已经萌出完毕了，那让他需要就是检查一下他现在正常的自我的咬合是一个什么状态。检查的方式呢就是让孩子放松，先咽一口口水，然后呢把后面的双侧的槽牙都咬住，就是我们正常的咬牙，然后咧开嘴唇，再观察前牙的正向的位置是上前牙在前方还是下前牙在前方。如果是后牙都咬实了没有缝隙的状态下，门牙的位置是下前牙在前方，就是乳牙地包天了。然后这种情况呢，如果是孩子已经3岁半以上，比较能够配合这个医生的指令和家长的指令，可以带到医院里来看一看，可不可以做早期的牙齿矫正。 所以在乳牙的状态下，也是可以通过牙齿的矫正来改变地包天或者一些其他的牙齿的问题的。 对，要判断它是否骨性，我们临床还要再做一点检查，看一看它的这个矫正是不是可行的。有一些严重的骨性的三类，就这种反颌是做不了早期矫正的，就这个需要家长带孩子来医院再看一看， 做一个系统的检查， 对，再看一看。 好的，这个咨询高难度这位妈妈，如果你有更详细的孩子这个信息的话，也可以补充给我们，然后我们再来帮你做一个进一步的判断。接下来有一个叫娜娜的妈妈，她说他们家娃马上6岁要换恒牙了，乳牙换恒牙，下门牙的第一个已经冒头了，里面有新牙冒头，但是小乳牙完全没有要掉的意思，需要去医院拔掉吗？ 需要。 啊，需要是吗？ 对， 这个我也必须要现身说法。我从小的每一颗乳牙没有一颗是自己掉的，全都是硬拔的。 就对了呗。 对，就是因为每一颗都是 歪打歪撞就对了， 因为每一颗新牙都自己长出来，但前面都纹丝不动。但小朋友又不能打麻药，所以我儿时的童年阴影就是去口腔医院拔牙，就不能打麻药生拔。我到现在脑海中还能听到就是那个 惨叫声， 不是，是那个牙根会拔离我那牙床的声音， 一点一点松动的声音是吗？我正好跟你是个反例子，我当时上门牙，左边这个上门牙就是因为恒牙已经萌出，但是乳牙没有掉，然后我就一直因为家里对一直拖着、直到乳牙把这个恒牙的位置挤得靠前，然后我因为这个缘故戴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牙齿矫正牙套，所以很难受。 好吧， 后来是没有办法了才把这个乳牙拔了，但那时候恒牙已经被这个位置已经推得靠前了。 批评爸爸妈妈 算了， 及时 都是过眼云烟。 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下，半年广告，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直播间找到潮流梦工厂来向我们提问关于宝宝的乳牙、宝宝的所有牙齿的问题，今天都可以丢给我们，稍后见。 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